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消费新地标，新店、首店、旗舰店云集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世界无车日步行报告，北京步行环境改善居45个案例城市之首；大兴区依托拉家常议事会，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临时拨款和债务上限法案。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作为观众来到北京环球度假区的第一站和必经之地，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全力打造一站式餐饮娱乐中心。作为对公众开放、无需环球影城门票的区域，北京环球城市大道的店铺包括15家各具特色的餐厅、7家主题零售店铺、1家多功能电影院、1家金融服务网点以及多样的零售与餐饮移动售卖车。北京环球度假区商品与城市大道副总裁丹卡夫介绍，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是整个园区重要连接点，连接着北京环球影城、停车楼、公共停车场与地铁等设施。城市大道早6点开业，晚11点结束营业，保证早鸟族和夜猫族都能畅玩。为着力破解社区治理难题，一年多来，大兴区依托拉家常议事会，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什么叫拉家常议事会啊？都解决了居民哪些难事吗？ 这个拉家常议事会啊，其实是社区党委组织召集这个楼门长、包括党员、居民代表、物业等各方，像拉家常一样坐在一起，对居民关心的事儿共同商议的一种管理新模式。那通过这样的平台啊，能够让居民真正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的家园自己建。那今天呢，我们就去了这个大兴区的清源街道枣园小区。虽然这个小区啊是1994年建设的老小区，但我一进来就感觉到非常宽敞整洁。那比如说，针对最近居民非常关心的电动车充电安全的问题，那枣园社区的这个党委书记李茂慧呢，这2天就组织了各楼门的这个居民，包括物业啊，还有代表去拉家常。那他们不仅把整个小区51栋楼全都摸排了一遍，将近500辆这个电动车啊，车主是谁，联系方式是怎么样的，平常在哪儿充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而且目前呢，小区已经自建了64个充电头，马上还将补充90个充电头，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充电。那这个拉家常的成员们呢，在小区里是反复的走访，根据居民代表的意愿，最终确定了几个充电头的这个安装点位，这样既能保证安全，又能方便居民就近充电。主持人， 那你了解到大兴区拉家常议事会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这个大兴的拉家常工作呢，是从2020年开始的。首批呢是选取了17个社区作为试点，但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呢，发现这个拉家常议事会的机制确实能够非常有效的解决民生热点的问题，充分发挥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这种主体作用。因此呢，在2021年，他们就在全区内进行了推广，目前已经有20个镇街的238个社区和280个村，全都建立了这个拉家常的议事会的平台，实现了小事儿不出楼门，大事儿呢不出社区，难事儿不出镇街的这样的参与型的这种社区协商治理的模式。那么我了解到呢，这个仅上半年，大兴区就已经开展了这个拉家常议事会活动，有1000多次，累计解决了各类问题有6.8万件，解决了民生实事有这个很多件。那目前呢，从全市来看，这个诉求量是保持在全市最低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韩萌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今天是922世界无车日，国际公益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与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了新一期中国城市步行友好性评价报告，对全国45个城市的街道步行环境现状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北京步行环境改善情况得分排在了45个案例城市之首，北京、深圳等城市的步行环境改善最大。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进入九月份以来，北京为加强非机动车管理，彻底解决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潜在的社会安全隐患，各单位小区对楼道停放电动车管理逐一排查，做到防患于未然。市民具体关注哪些问题，马上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崔娜。崔娜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请介绍一下相关的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映中秋期间购物消费、旅游纠纷相关问题。吴女士反映9月18日通过北京沃尔玛山姆会员商店 APP 购买干果礼盒，礼盒准备中秋送礼，所以提前预定，但中秋节当天没有收到货，希望协调退货退款。王女士反映朝阳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正在举办波斯曲展，中秋节期间与家人前去观赏，发现展区内有不文明现象，观赏区被踩得乱七八糟，希望关注举展不文明现象。二是反映小区楼道内停放电动车，居民私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袁先生反映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名流花园小区，小区居民私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存在隐患。一位女士反映大兴区旧宫镇无电家院小区，小区楼道、消防通道长期停放电动车，存在隐患，并且影响居民通行。三是反映教育培训机构迟迟不退费问题。王先生反映通过北京圣学金榜教育培训机构报名学历提升培训，因学历不符合报考药师证考试要求，希望退款，不处理。张女士反映通过启蒙游泳培训基地报名游泳培训，上课期间频繁更换老师，孩子游泳受到影响，希望商家退款，游泳馆迟迟不退费。以上问题12345热线已经及时转交给责任单位办理，主持人。 那么12345近期推动了哪些问题的解决呢？ 市民反映位于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八里庄北里24号楼居民家厨房下水管道堵塞，导致管道频繁反水，影响居民家正常生活，希望尽快得到解决。八里庄街道结束后，针对市民家下水管道堵塞问题，北里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市民家核实情况，因下水管道老化造成堵塞反水，已协调物业更换水管方案和时间，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好的，谢谢崔娜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一级优。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3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